雪相拥，终因为水畔那一盏前程，终究是筹谋轻舟，替我将把桥流共逢。来世再数月明枕，也许还能到深秋，别珍重 轻狂的头，从此后仿佛谁都